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要讲一个朋友的故事。她是一个女孩，然后她网恋奔现了。可能很多人觉得网恋不靠谱，包括我和别的朋友，一开始也都劝她一定要谨慎，甚至后来他们第一次见面，我们还偷偷跟踪了一会儿。但是现在他们真的成为了现实中的情侣，那个人也从一开始被我们怀疑，到现在变成了我们现实中的朋友。这让我觉得可能之前我确实存在太多的偏见，只能说缘分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吧。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在网上交友能注意安全，毕竟在有人网络奔现的同时，网络诈骗也是一直存在的。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这城市花灯初上，多两个人被聚散场，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看着他们我就湿了眼眶，不回头两个方向，流着泪的破碎脸庞，仿佛我们昨天有怎样，最后一次相信地久天长，躺在你温暖手掌，不需要想象以后我漫长的孤单流浪。很久以前如果我们 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来到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呢是星期六，又到了我跟英梦给大家种草的环节了。大家好，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英梦。如果您想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新浪微博，直接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这样，首先还是来看一段我们节目的片花，让刚刚来的听众朋友们了解一下。 百变辣妈的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蒜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那一梦，要不然你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两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时间当中都来会种草哪些环节，以及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大来宾是谁呢？ 好的，那首先还是要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雅哲老师，欢迎您。 欢迎雅哲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雅哲，我是来自香港的造型师。 哇哦，好棒，说话好洋气的感觉。 知道吗？因为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跟那个雅哲老师在聊天，我就感觉听他说话觉得很专业， 就像听电影里。 然后我非常不开心，为什么今天要给你化妆？早知道我今天应该素颜来，然后蹭一个妆容走啊。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是如何打造立体感的妆容。 是的。 那么这个立体感的妆容呢，我觉得修容是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的。 其实我们经常会觉得要打造一个很完美的脸型，就是光影的这个扮演的这个重要的角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把五官打造成立体，因为我们亚洲人整体的这个面貌可能是偏平一点的这种感觉。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像咱们自己平时化妆跟化妆老师帮咱们化出专业的妆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画的会比较粗糙一些，然后专业老师帮你画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我怎么整个人的精致度提升了一个高度呢？ 对，是非常精致的。 对， 所以我们经常觉得，光影啊、暗影的这一部分去打造这个脸型的话，只有模特啊或者是艺人会比较注重的。 嗯， 其实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可能会忽略掉这一部分。 对，尤其是我觉得一般像阴影啊，还有高光的部分，可能日常的妆容女生不太会选择用，而且可能如果那个尺度掌控不好的话会稍微有点奇怪。 没错， 对，所以这也是今天咱们在种草的莓环节会向我们雅哲老师来提问的一些问题。 哎，是的，就是今时不同往日啊，我们要打造这个三 D 的立体妆容，所以也是本季比较抢镜的一个妆容吧。所以接下来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 来看一下美妆方面的资讯。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就是卡粉假面不持久，这个果冻气垫呢拯救了你的干皮。来，我们小雨介绍一下。 这 小雨笑了，为什么笑呢？ 没有，因为这款气垫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推荐了很多次了， 很多、 这个、 很多次了。 但是这个牌子也并没有给我们节目投钱，但是还是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手上拿的这款气垫粉饼。基本上它除了之前我跟一梦聊过，它除了有一个缺点之外是没有缺点的一款产品。 是的，那这个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就是太少了。 对，太少了，而且基本上如果你天天使用的话，几乎就是15天就用完了， 绝对不可能超过20天就用完了。 对， 气垫的话就是比如像可能还是就是日常用的话我觉得还 OK。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比如像让我们造型师来说的话，因为我有时候是可能带着一大瓶的那个 粉底， 其实气垫的好处就是方便我们去就补妆用。 哦、嗯，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可能因为我之前看过你们的那个节目，所以就是我发现有个点就是什么呢？就大家都提到的，它很容易吃妆。而且就是比如像有的那个起 啊，是硫化有 一点，有的就是比如像可能它很容易起皮这个问题。 对， 嗯，因为像我其实我感觉我是比较邋遢的造型师，就其实我是平常不 怎么化。没有，老师，你今天打扮得很精致， 很潮。 为了见你们，我铺了个粉。就是因为我就是那种，就是比如像可能用了有一些粉底，用完之后就是很容易感觉就是起粉。 嗯。 但是反而我最近就是把粉底跟那个就是乳液混在一起上，发现其实跟气垫会有点接近。 所以老师，你是什么肤质的皮肤呢？ 其实我是有点发油的， 油性的， 会有点发油。但是比如像我直接上那个粉底的话，它就会起粉。 哦， 起粉，卡粉的那种。 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老师，你肯定没有用过这款气垫，这款气垫真的完全不卡粉哦， 非常好用。 对它 对, 对，而且这个是我， 而且它的 这一盒还是我今天这两天才刚刚开启的新的一盒，我一般会在家里囤2盒。嗯、然后它涂上去，它按压下去就是那种果冻气垫的那种质地。 嗯， 对。然后也有不同的色号来供大家选择，味道也是这个品牌非常常见的那种，就山茶花的那种香味。 对， 我觉得我应该让他们公关给你们投一下。 我们真的是力推这款。 如果他们的公关愿意给我们投钱，那我简直就 开心了。好，那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也是给大家种草了一款我们一直都在给大家种草的这一款。 对，它其实还很适合在春夏季使用， 尤其是春夏季， 尤其是任何肤质的女生，因为春夏季可能就算我跟一梦这种干性皮肤的女孩子，可能也会觉得不想让脸上涂一些太厚重的东西。 对 对，所以用它就很轻薄。 嗯， 毕竟我们脸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瑕疵。 对， 确实真的没有什么瑕疵。 天哪！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也是给大家种草的是一款口红。 嗯， 那么我们看一下图片。 是麦克他们家的一个口红，哎，这个是麦克经典子弹头系列的口红。那这个口红呢，以前是火了很久了，已经是。 嗯。 然后它这个，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啊。这个产品呢是麦克家的一支老网红了，也是麦克家的亚光系列的一支橘红色。 嗯。 那我们都说这个橘红色呢，它也是不排斥那些黄皮的女生的。 嗯。 就比如像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比较偏白皮的女生，那就更适合了。 老师，你平时在给艺人啊，或者是一些女生化妆的时候，你觉得橘红色是一个适合所有人的颜色吗？还是说在怎么样挑选这个人的肤色适合橘红色？ 嗯，比如像，其实像以前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在选口红来说，会比如像皮肤，就像比如因为我自己也做那服装搭配，可能选衣服大家也会这样子。但是现在，比如像我会推荐大家，就是有三种颜色你可以常备的， 嗯， 就是会，比如像可能就像特工一样，任何场合你随时一抽起来，你就可以就是变身的那种，就是淡粉色。然后淡粉色，我觉得就是那个。不是牌子， 你可以形容一下，就是 对， 形容一下它非常标志的点。 就是，它是一个透明壳的，但是这个肉粉色其实它现在已经不出的了， 它们出了， 对，因为它也是哑光，对，也是哑光的，就上去整个人就有点像就是以前就是有点日本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 而且就是或者就是黑妞，就是擦那种就是有点就淡 粉色，哦，我知道那种颜色， 就那种感觉。第二种就是这个橘色了，橘色也是我必备之一， 嗯， 因为我觉得橘色、粉色跟大红色这三个，就是任何场合，嗯，其实只要你拿起 来都比较合适。 对，而且你的那个人物性格很分明。 嗯哼， 就 明白。 对，这样 好。OK， 那我们今天推的这款口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质地也是非常好的， 很适合你，一梦 是吗， 嗯？ 而且它显色度也非常好，这个持久度也非常的高，主要就是用在唇部的保湿打底也是可以的。对，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延展性也非常的好，就是手臂如果失色，大家可以看到这支口红的延展性是非常好的，虽然就是没有那么的滋润，但是能密集的着色在涂抹的区域上，所以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它适用的人群呢，这个是刚才说了，是一支黄皮可以入手的一款口红，非常的显白，而且场合上呢，刚才我们的亚洲老师也说了，不管你是 party 上可以涂呢，还是任何的场合都是 OK 的。 嗯哼， 所以也是力推大家这一款。好，那潮流梦工厂的第三条呢，就是我们前几期节目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夏季和春季的时候可以用的一些比较好的护肤品。 嗯， 然后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在推荐一些适合你自己肤质的一些护肤品，希望大家可以受用。那我们稍微看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款护肤品。这个护肤品是，我们看一下图片，哎，这一款小雨推荐过的。 哦，这个是资生堂的那个蜜露水。 对，资生堂的这个蜜露水，这个参考的价格呢是400块钱。对，然后这款呢是搭配了之前的一个蜜露，然后小雨不是之前用，现在也是在用这个是吧？ 对，我会混合着用，这个还挺好用的。 用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和效果吗？ 用上之后就感觉脸变得软软的，哎，然后我会把它放在化妆棉上用，我觉得还挺好的。 所以这款还是， 但是我唯一不喜欢的是，我觉得它的瓶子不好看。 你觉得太大太方了？ 我不喜欢它的瓶子，而且非常沉，很沉。对， 是有点老式的嘛， 对，老式的那一款。 因为这款之前在上周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过，它是一个奶奶级的一个护肤品了，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它的包装虽然一直在变，但是主打的都是那种玻璃瓶的感觉。 嗯，没错。那刚才小雨也说了，它比较适合的那个肤质呢是可能比较适合干皮的这个肤质，所以推荐大家用这一款的护肤品呢，是推荐干皮的妹子。 嗯， 因为它的这个质地呢是精华的化妆水，因此呢普通的化妆水要更粘稠一点点。 对，所以如果是油性皮肤和混合皮肤最好不要用，而且在这个季节的话，你用完之后会感觉脸上非常的油光满面。 嗯，没错。好的，那是这是这一款。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一款护肤品。这款护肤品呢是兰加斯汀的粉水加上倩碧的小黄油。哎，这一款的参考价格呢是500块。 块。这个500块。那这只大粉水呢，也是我记得这个粉水和那个兰蔻的那个粉水好像不太一样的质地。 我没有用过任何牌子的任何粉水， 但是因为我同学用过，所以我用过兰蔻的粉水嘛。你知道 老师，你平时用粉用过那个粉水吗？ 我没用过，但是刚刚一梦说的，就是兰蔻那粉水，就是有一段时间是疯狂断货。 断货的， 对，疯狂很红， 断货， 对，很红的感觉，反正就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反正我用过一个，就是因为 你平时自己会用化妆水吗？ 其实也用， 也用， 就是其实我以前就什么呢，一个水一个霜，那现在其实我现在 男生这样就够了，其实 对，但是其实男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保那个缺水的那个敏感度很高，所以就是现在，比如像我的话，就是比如像一个吸收水，再一个这个粉水，然后再是就是这个化妆水，然后再是一个那个保湿霜，这样子， 就 OK 了。 对， 好，那其实这支大粉水呢，比兰蔻的那个质地更粘稠一些，所以更适合一些干皮的妹子，对保湿效果会比较好。而且400毫升的这一大瓶呢，用大概半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们再说一下刚才它旁边的这个倩碧的小黄油，这款的一般秋冬的大家会入手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天气比较干嘛，所以它用起来会比较滋润，而且 这我不太推荐大家用。哎， 你用过是吗？哎， 很久以前，因为毕竟我年纪比英梦要大一些，然后呢，之前也是跳了各种坑，尝试了各种护肤品，这个在很多年前不是非常红吗？在多年前红的时候我就有入手，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对比之后，我发现它是一款非常基础并且鸡肋的产品。 是你个人感觉就是很一般是吗？ 很一般。 好， 除了价格好。 好，那也算 是，但是跟它同样价格你也能买到更好的东西。 对对对，是，但上次大猴来的时候他推荐了这一款，他觉得还不错。 哦，而且它好像是分为有油版和无油版 对，但是秋冬的时候可能会适合有油版的。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推荐一款，也是资生堂，哦，不好意思，也是资生堂旗下的一款心透白英润化妆水乳。这一款呢的参考价格呢是800块钱，就是有一点点小贵。其实最开始了解这款水乳的时候，我是在我同学家了解到的，因为他当时去了香港，然后买了这一款化妆水，然后主要是看中它的这样一个美白的效果，但同时它也有补水的一个效果，很适合春夏季使用的一款。然后呢还有一款呢就是比较平价的了，这个我自己也有用过，就是无印良品的水乳，这个参考价格呢就很便宜，就100块钱。 哦， 因为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化妆师使用这款水乳， 对， 就是无印良品的。 我身边好多那个皮肤过敏的男生也喜欢用、这个， 也会使用这一款， 对对对对对。 哦，那其实这款水乳呢算是一个敏感肌的一个福音了，而且价格呢也是相当的近民啊，拿它就是湿敷都很不错的。上次我还给小雨说，就是用它抹身体，用当身体乳都 OK 的，就是它的整个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还是推荐给大家这几款比较不错的护肤类的产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一点点的小知识了。那这个小知识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呢就是，如果女生在来大姨妈的时候相当于排毒吗？ 你觉得？ 哎， 正常，应该是正常吧。 其实因为我很多同学就是， 但是来大姨妈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吃什么都不胖的。 对，就是来大姨妈之前很多女生都开始爆痘啊，或者心情烦躁，然后就说哎，是不是没有排毒啊，所以这个毒在体内，所以才会在脸上呈现出一些情况。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月经呢，是指女性的血液或者是黏膜定期从我们的这个子宫内膜经这个 这么专业吗？ 对，排出体外的一种现象。那其实这种现象呢就是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现象，所以排毒的这个伪概念呢大家也要一个分辨的一个头脑。哎，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小知识，这个小知识我觉得小雨来解答是很好的，就是运动减肥如果一旦停止的话会反弹的更多吗？ 运动减肥一旦停止，你是指运动多久之后反那个停止呢？ 比如说我运动了一年， 你如果运动一年然后停止两年，那一定是会反弹的。 就是 但如果你有一个一年良好的运动习惯，因为你身一年的时间基本上大概运动的时候是9个月左右，可以让你的身体的运动细胞都会把它就是彻底焕发起来，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整整坚持了一年之后，然后你如果忽然停止了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样对你的身体是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的， 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但是你如果彻底就不动了，那你肯定是会反弹的呀。 好，亚洲老师，其实你看见没有，小雨他已经现在是有肚子里有比比几个月了， 八个月了。亚洲老师 一 脸惊讶， 没有，因为我是健身孕妇， 他是健身的孕妇， 因为他刚刚一说就是这个运，你们刚刚一说运动的时候，是因为我自己最近买了个动感单车，打算减肥。那这个减肥其实我觉得不止男女。就是一直都在说的，但大家用的都不是这个你刚刚说的，就是运动减肥这一块。所以我其实刚刚很有兴趣听你们说的，哎，如果我运动完之后停了会不会反弹，是这个问题。 其实运动是最不会反弹的方式， 对， 因为 但是得坚持，是吧？ 对，很多人都是想通过一些捷径来达到减肥的效果，包括有很多人都问说，哎，你是怎么减肥的？如果我跟对方回答说我是运动加饮食，他们就会觉得啊，就传递给我的表情就是你这个答案很无聊，而我是想听一个能够在短时间内非常快速减肥又不会反弹的方式，我只能告诉你没有， 不可能有的， 根本就没有。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潮流梦工厂每周二的健身板块。 没错， 好吧，我已经关注了。 其实我们平时不， 老师你以后可以周二的时候来我们节目里面做运动。哎， 对对对对，没有问题， 会在现场做运动是吧？ 对啊，会在现场做运动，会在现场监督你， 就教你一些。 我要来减肥了， 教你一些，就是资深多年的一个运动达人，所以教你的技巧都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不仅是要我们外表就是要这样的护肤啊之类的，其实我们运动会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健康，所以我们要运动起来。 嗯、 好的，那我们等一下先给大家放一首歌曲，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色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水光般的肌肤，鲜亮的唇色，最保湿的面膜。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好的，时间来到了17:32，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嗯，如果您想关注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是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九八二就可以啦。 哎，是的，那还是掌声有请我们今天有请到的化妆老师亚哲老师， 欢迎亚哲老师。 亚哲， 好的，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是如何打造一个3D 立体感的妆容。我们刚才说了，其实主要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修容的这一部分，而且要打造立体感的妆容，修容的这一部分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是， 那首先呢，还是我们先各自先推荐一些修容的产品吧，好吧？ 在专业老师面前推荐完了产品之后，会感觉非常不好意思。 不会的， 为什么？其实我在生活当中并没有什么修容的产品，因为自己可能就是很难掌控，我也没有回家找了找，也没有什么阴影。然后今天我带来了两款产品，是我平时在生活当中会用到的。 好，是哪两款呢？ 一个就是这个非常貌美的， 然后 已经被我摔碎了的。CPB 加的高光，但因为 其实也没用多少，是吗？ 也没有怎么用，上面那个 logo 都还在，但是因为某一次好像把包包摔到地上了，所以它就碎掉了。 自己碎掉 了，碎掉之后我也不能把它扔了呀， 对， 就这样一直保存到现在。 好， 对，这是我选择这款高光。另外一会儿关于高光的问题，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一样，都会有一些问题要提问给亚哲老师。 是的， 对，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平时在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涂高光。 对， 比如我正常只出门跟朋友吃个饭。我有必要涂高光吗？会很奇怪吗？如果我涂了高光，我真的能变得立体吗？就不懂，或者也不知道说是不是高光只有在灯光的条件下才可以有这个效果。一会儿都请老师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另外一款修容产品就是最近入手的Tombow 的这一款 腮红， 对，腮红，它同时好像也算是一个修容盘，可是我不知道上面这个颜色应该怎么用，一会儿也可以请亚哲老师现场来帮我想想办法解答我这个问题哈。这就是我平时的两款，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刷子， 刷子， 对，刷子， 小雨的刷子， 我特别喜欢在买化妆品的时候给他配一把刷子。就他们两个是搭配在一起的， 所以你的刷子是会有很多是吗？ 没有很多，因为我并没有太多修容产品。 我以为你买一个就是眼影盘或单品，你就会配一个刷子，这样 也并不是那样， 配一把刷子 也并不是那样，我可能只能买得起一把。这个我现在手上这个刷子是为了这个腮红盘，然后专门买的，也是他们家配套的这个腮红刷。 好，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买过的那个海蓝之谜的蜜粉刷，然后这个蜜粉刷我觉得它的功能有很多，比如有时候除了刷蜜粉，然后腮红其实也 OK，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配这样的刷子刷腮红会不会太大，以后也可以请 我们的老师来解答一下。确实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分不清蜜粉刷和腮红刷，我有的时候会有点 分不太清楚， 我就会觉得都可以刷呀，没有什么区别， 可能就一个就是面积大一点。 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得要自己顺手，因为比如像我今天拿这个就是 是其实我拿来当侧影刷，就修容刷的，但是有的人也会拿来当那个 腮红 刷，对，其实我觉得腮红刷的就是那大小大概差不多这么大，所以你的那个蜜粉刷如果拿来当腮红，除非是就是技术比较好的，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应急用，会用手压一下把它变扁来刷这腮红， 不然的话会面积太大，面积 太大，对对对。 但是我之前有听某一个化妆老师讲过，说今年会流行的一种腮红的妆容叫做满脸都红，就是高原不清楚一个重点，然后整个上就是上颧骨，然后到脸颊这个部分全部都 是红色， 全部都是有点红的。 我很爱这样画，就是我现在包括比如像男艺人，其实以前男艺人几乎都不会说有上腮红这个问题，但我发现现在有一点点的腮红其实气色更好了，因为他不是说只是日常他自己的皮肤，他是化完妆化完底之后，所以他加完腮红整个人其实要正常一点，比没有粉底， 没有 腮红。那你说的这个就是颧骨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以前的那个日本最早期其实就是打这个位置，我其实很喜欢打这个位置，因为感觉有点就是喝醉的感觉， 而且 很可爱， 人会显得比较年轻。 对， 老师，腮红会挑脸型吗？ 其实也，你说颜色吗？ 不是，就是腮红的画法。 会、嗯、像比如像这种画法跟这种画法其实是两个不同的， 展现出来的效果 完全不一样。 Okay. 而且比如像我们亚洲人，其实确实比国外的我们的那个轮廓确实没这么深。 嗯、 那其实他们老是有的以为我是那个东南亚的，因为我的眼睛这块比较深，所以灯从这里打，这里就是黑的。我拍照的时候 很可爱。 但是你看，像正常就是一般我们。亚洲人就是比较平一点嘛，所以这个侧影刚刚为什么说到比较重要，就是其实除了灯光，我们当然环境很重要，但是比如像我们出去，像小雨刚刚说的那个，可能跟朋友吃饭、 啊、 肯定也会有自然光，你不可能是直光晚餐嘛， 对， 就算是直光晚餐它还是有那个光影的效果在那里 哦，所以正常如果吃个饭的话，只要掌握好方法，画高光也是完全 OK 的， 对对对， 不会显得很夸张， 就是， 高光和阴影都 OK 的， 对对对对， 太好了呀！一会儿我也想请雅哲老师帮我画一下， 没问题。 因为我自己有一套自己，就是因为我之前讲课，所以我有一套自己的就是那个方法， 哦， 就是化妆师跟那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叫什么。一般的人，可能那个不会用那么专业，那我就是自己就创了一些方法，怎么教他们让他们更容易去记清楚，这样子。 好棒哦，明白。所以今天请雅哲老师过来，等一下就会给我们做示范，我会学到很多的方法。那好，其实一梦呢也有推荐的一款，就是高光和阴影的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化妆品，它是爱丽小屋家的一个双头修容棒，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听，哎，老师戴了是吗？ 我戴了，我最近也在用这个， 这一款是吗？ 对，但是我不是双头的， 你是那个单头， 我是那个单头 的，我可以看一下吗？ 对对对， 就是这一款。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一款产品， 但是这个看起来感觉颜色有一点深， 是， 所以老师，我刚才觉得颜色深的时候，然后老师就给了我另外一个浅色版。 这一款呢，应该是 Pony 101的修容棒，对，而且它这个深一点的色号呢，是直接就可以当这个修容的，浅一点的甚至都可以当粉底用。 天哪，感觉下了今天这期节目，我要去买修容棒。 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它有好几个颜色，对，甚至有的颜色稍微红一点的，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黑眼圈，可以用这个红一点的去遮我们黑眼圈都可以。 老师呢，像这两种颜色你是分不同肤色来给他们使用，还是说两个颜色也可以混在一起用？ 我一般会混，就是比如像可能你就是比如像可能有时候你看到化妆师他桌上摆很多的粉底，有的可能真的不怎么用得到， 有的只是摆一摆。 对，像我很就是我会有一个就是浅的号跟一个深的号，然后去调，因为我觉得就是灯光，就是每个人的肤色不一样，第一，第二的就是针对灯光可能也会不一样，所以最好是自己调色是最好的， 就是浅色和深色一起调是吗？ 对 但是这个爱丽小屋的这个棒真的是太方便了， 太好用了。而且我刚才推的那这一款呢，就是它是高也有高光，然后也有这个修容的一个功能，所以两个就是一体使用，我觉得非常方便。 你自己平时有在用吗？ 我真的是在用，你没有看见我们那个片花的片头，我用的就是这个， 好像是。哎，那你说？这就是这一款双头的跟那个单头的有什么区别吗？其实没有区别，是不是？ 就是 就它多了一个高光， 对 对, 对， 多了一个高光， 哦、 白色的那个， 就是反面是高光，然后这个这面是。 好，我被种草了， 种草，哎，真的很好用，而且它不会手残，就只要你涂在脸上，然后拿那个小海绵体， 好晕染吗？ 很好晕染， okay. 而且不会显得侧面看是大胡子的那种感觉， uh-huh. 就是非常非常力推大家，因为我觉得这款应该火的已经不要不要的了， 而且价格是不是也很、okay? 很美丽，就是。80块钱， 哇，很棒！ 对， 很棒。 我刚刚还以为我说我带了一个新东西来，原来你今天也推荐这个， 我推荐了这一款，对，然后 太默契了呀， 对，然后再推荐给大家一款是 NARS 他们家的这一款多功能棒，那包括就是修容和腮红了，我们可以看一下红色的是腮红，因为现在很多腮红也是膏体膏状的那种，就直接可以涂在脸上，腮红也非常的好用，而且 NARS 他们家的腮红我们也知道。几乎都是零差评的、但是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修容嘛， 哎，我要提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雅哲老师，我想问一下，平时这种比如说粉就是粉状质地的腮红和修容盘和那种膏状的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粉状的跟膏状的区别就是膏状的我们推下去之后会贴一点，但粉状的我觉得打上去会柔和一点，就是有一个很这个区别。 那应该怎么来选择呢？ 除了如果我个人喜好的话，其实我不太喜欢那个膏状的，我喜欢粉状的。 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还推荐膏状的？ 因为粉状的就是我可以两个一起调。其实就像我平时，因为我喜欢去创新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两个腮红也是我就是喜欢，比如像两个一起调，比如像橘色跟粉色，它出来会有种暖粉的感觉。但是比如像膏状的这种，你推不好就是一块块，就是会。推不匀，怕 可能会卡住， 所以手法很重要。这个、 我知道雅哲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喜欢粉状，我今天带来膏状，但是因为我的手法好呀，所以我用什么东西都是好用。但是对于你们这些菜鸟来说，你们就最好还是选择粉状的。 也没有了， 是因人而异、啊，就是 跟因人而异。 就是我同学他一般用的都是粉状的， 对，跟肤质也有关系、啊。 但我觉得粉状的，如果我涂多，我不知道涂多涂少，就会感觉从侧面看，就像我跟小雨刚才说的是像大胡子一样的感觉、 就是像小雨刚刚说的，为什么像比如像可能我喜欢粉状的，但是我又带膏状，因为我觉得我用膏状比较适合。所以我其实我以前呢是用的这个粉状的这个侧影，但是我发现对我真的不是特别，因为我出油啊，所以就是我就算打完定妆粉，我感觉我整张脸很假。 明白。 然后但是这个膏状的，就是我推完之后，我感觉对，很自然， 真的很自然，就是很适合我们平时出门就是涂上就 OK 了。 对， 上镜其实我觉得可能用粉。 其实本来我也不想说推荐这个给大家，想说当个小秘密，后来想想啊，算了，发过来吧。 已经并不是什么小秘密了。还有就是，那也就是平时咱们正常出门的时候，也是可以用阴影的。 其实，因为我觉得阴影是胖人。或者就是可能，我就不要说胖人，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像比如像我们亚洲人刚刚说到的，就是我们的五官是比较平的，所以有些位置就是灯一来或者自然光一来，我们脸就更平了，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其实就靠这个修容去把我们的轮廓给勾出来。 对，它不仅仅是说让你变得有多瘦，而是让你的轮廓有一个立体的感觉。 对， 对，没错。好，我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两个比较平价的修容产品，接下来呢，推荐一个贵妇级的产品吧，是 TF 的高光阴影膏。它这个价格呢就会有一点点贵了，不太符合我们 专柜，大概是750块左右吧。 但是颜色却是非常的正的，而且就是粉质很细腻，不会卡粉。如果就是经济实力一般般的，我觉得还是前两款会比较适合大家。 但是他们家的产品真的很好， 是没错，确实是很好。那最后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呢，是一款梦妆的发际线粉。 发际线粉什么东西、啊 哎、它也算是修容的一款，对吧？它也算是修容的一款。 我不知道还有发际，这个是 这个 专用吗？ 火爆了。 是怎么说呢，就是 今天给小雨种草的是吗？ 这个就是比如像刚刚一梦说到，就是发际线用的多一些，但是修容的话就是除非还是那个，就是除非如果我没带来，但是我又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没带这个东西，我可能就拿它来就当这个 挡一下。 对，但是它因为它是粉状的，所以就是它可能就是比如像我们推的话就没有像这个那么好、嗯，就这个正经的修容粉那么好 哦，就它其实也是可以用在脸上的， 它就其实就是用在脸上， 嗯， 但是像比如像它的五官上面的就用的比较少一些， 五官上面会用的少。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叫发际线粉，就用完了之后，如果是对于发际线比较高的人的话，它可能就会有 帮助，比如说发际线会圆圆的呀，或者是高高的那种，就是非常 的。那如果发际线真的很靠后，就是已经前面没有头发的人， 真的需要，真的很需要。 说的是谢广坤。但是这一款确实是它的，也是价格非常的，就是很 实惠， 好像也七八十块， 对，很对对对，很白菜的价格吧。而且就是很适合刚才说的是圆圆的额头或者小额头，这些都是可以使用这一款的。而且主要就是它很便宜，而且它有三个色号，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色去选择。 OK， 对 ，OK， 这就是我要推荐给大家的几款修容比较不错的产品。对，那我也是希望等一下在我们下一个环节的时候，我们的雅哲老师可以给我们真的是就是来一场实战啊，给我们和小雨 一点小的建议。 对，小雨你想使用的是粉状的还是膏状的？因为我们雅哲老师带了两款， 我完全无所谓，只要老师可以帮我画得很自然我就 OK。 因为我想就是还是比较相信老师他对于我的判断，所以我没有任何要求。然后呢，因为今天我是有带妆来，但是我没有涂腮红，就是没有任何修容，所以也希望老师能够在现场能够把我变得上，在现在基础上变得立体一些。 嗯， 好，那其实我们 其实现在就有时间，对不 对？ 对 对，就现在我们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先让我们的雅哲老师告诉我们这个高光究竟应该怎么画吧。对， 高光， 对 啊，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刚刚我想说的，就是那个这个修容。 嗯、 因人而异， 第二 的对因人而异。第二的就是比如像像我，其实我以前都不怎么化妆， 嗯， 但是我发现就是比如像如果我去看秀或去活动的话，那你总不能就是光着去嘛，所以我可能就是把脸打一下，因为这样省去我很多修图的时间。嗯、所以就是 说得好， 真的会用这个就是修容粉。那高光的话，其实我主要的话就是一般其实是光。 哎，高光真的是会有效果管用吗？ 有效果，它的管用的位置就是，比如像我们以前学的话，可能就是说视光在什么位置呢？比如像一二三，还有比如像四。那 再说一遍，老师是 就是这个位置。 嗯。 然后比如像这两个位置， 嗯， 还有就是这个位置， 下巴的位置， 对、嗯、但是现在我其实基本比如像给艺人用，我会把这里用那个 下巴的位置，嗯， 那个词老是说不出来。就是用那个暗色的把这里压下去，然后用高光把这打出来，所以你的整个下巴其实就翘起来了、 哦、下巴会变长。 对，其实就把你想不要的地方用阴暗的去掉，然后想突出的就是用高光给它弄出来。 哦，明白。 你说会不会有用，其实肯定是会有用的，就是还是手法的问题。 嗯、刚才我们老师也说，我们再稍微小小的总结一下，这个高光应该是一个是用在额头的这一部分、嗯、还有用在我们两个拳击的这一部分、 嗯、 还有就是下巴的这一个部分。 对，还有一个就是鼻子 中间的这一个部分、uh-huh, 我其实鼻子这个我有一个好搞笑、嗯、因为我之前给于晓彤化妆，其实她本身的鼻子就 化妆， 于晓彤，她就是本身的，她就是那个《红楼梦》的贾宝玉、 哦、 就是她本身鼻梁其实挺高的。那我其实习惯就是比如说打完鼻影之后，我会用那个遮瑕，就是给她这里刷一，就是用手刷一下、嗯、但是好多朋友都问我， 于小彤到底有没有整鼻子？我说真的是我画出来的。 所以修容如果修好的话，确实是可以达到一个整容的效果。 效果就让你整个人会有一点点这个大大的一个变化。 因为我最明显的就是把一个女生啊，她真的很平，整个就是鼻子就感觉你就感觉没鼻子。然后她妈妈每次都跟她说我帮你约好医生了、啊，其实她是怕。然后画完之后，她说我其实都不用，她因为她老公不希望她去弄。我说那你就买阴影就打，就是画就好了。 买阴影， 画完之后其实就 修容就好， 整个人就不一样。真的 天 哪， 所以化妆 神奇， 化妆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化妆真的就是改变人生的 一 生。 一定要多多看我们的节目啊！所以我们以后一定会多请我们的雅哲老师。 我觉得你们节目真的好长知识。 谢谢雅哲老师。好，那我们现在放一首歌曲，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三个环节。第三个环节，我们的雅哲老师呢会现场跟我们示范如何做到更好的一个修容。 是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进行今天这期节目的收听收看，或者呢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因为一会儿在第三个时段当中，我们雅哲老师会现场来用我跟一梦的脸来示范立体的妆容，然后也许之后就是在最下个时段过了之后，就是我们两个整容之后的样子了。 好的，那我们期待一下吧。 一会儿见，拜 拜。

好的，那其实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 3D 立体感的妆容呢，修容是一块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打造这个整体的一个立体感的效果，因为我们知道亚洲人整体的这个长相它这上面会比较平一些，所以最重要的是高光还有暗影。好的，现在我们的小雨还有我们的老师呢已经移步到了表演区，我们的这个镜头可以稍微调一下。 OK OK OK， 好的好的，这个镜头的距离可以调一下吗？外面的导播老师稍微近一些。OK， 小雨，你的镜头是在这边，这边， 这边是吧？ 对对，这边、 okay. 没错。好的， 好， 好，雅哲老师，你现在可以下手了。 老师，你可以先给大家讲解一下，根据我的脸型和情况，然后你打算给我做。 对，现在雅哲老师可以讲解一下，根据小雨的脸型和情况呢，应该怎么样去给他打造一个比较立体感的一个妆容？ 好，就是比如像 修容方面， 我看这里吧。 对，看这边就 OK。 就是比如像，因为小雨的脸现在这里是。你看那轮廓其实挺深的， 对， 所以我可能用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它这个就是一般如果大家就是比如像画那个侧影的情况下，它就会直接从沟里就走，但是从沟又走吧，它的这个颧骨就又突出了， 但是 所以我 对，但是我觉得小雨的脸是超模脸呀，就是他颧骨高到的就整个的这块有一个沟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像 很多人都想要这个沟。 但是所以像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如果比如像我们拍片的话，我可能只给他打这个位置，像这种拍出来就是那种大片就很高级。但是如果他日常的话，我就建议可能就他的颧骨的位置，然后也打一些，这样的话你的脸就这里就不会那么突出。然后还有就是比如像其实他的下巴这里就是 下巴比较短，没有不会， 所以我可能就会把高光打在这个位置。那我现在给他就是给大家示范一下。 OK， 没有问题。好的，小雨拿一下话筒。 好的， 其实我们要打造这个 3D 立体感的这个妆容的话呢， 其实也没有用那个， 没有什么。 其实，然后，因为你知道吗？我平时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懒的女孩，我是在颧骨的部分有雀斑的，但是呢，因为这几年就听说，如果把妆容画得很薄，然后雀斑也小雀斑不用遮，会有一种超模的高级感。然后我听到了这个话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遮过，所以平时不用任何遮瑕。 其实小雨的脸真的高级在哪呢？就是自然的雀斑。然后再加上它的轮廓其实本来就是很立体 很好看的， 我追求的是这种有缺陷的美。 不会，很完美的。 对了，其实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因为我有一些粉底我用完之后其实就是也会起粉，但是我发现我用完这个膏二合一的，然后其实我感觉就是挺贴的，还有就是还就是省去了我一个就是那个遮瑕一个 遮瑕， 对， 遮瑕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刚刚看到小雨，他好像遮瑕也没打黑眼圈。 老师看我就笑了，他说是不是只用滴滴霜？ 好，话筒可以拿一下。好，其实我们在打造立体感之前呢，一定要先用粉底来塑造这种立体。对，因为现在小雨已经打了他自己的。 那老师，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有救吗？可不可以在你能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救一下我？ 老师刚才已经说了，其实你的脸已经不需要救了， 很高级，真的不用救 了。好的，现在我们老师要做一个示范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深度合作的平台一直播，然后可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的雅哲老师呢正在给小雨上，这是什么？ 侧影。 好， 那像我觉得像我刚刚说，一般人可能就是像这种情况啊，他就会直接从这个勾的位置就去刷。 我们可以小雨可以把侧脸移过来，侧脸这样， 就像这个位置他就直接刷。但像这种的话我觉得拍片是没问题的。 对，日常生活呢， 日常生活的话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颧骨的位置也打一点， 也打一些。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普通人没有什么就是特殊的手法，或者就是比如像可能也没有什么技巧，那你就记着就是短长 是一个口诀耶。 对， 好棒， 我们老师再示范一下，再说一遍， 就是 短长 所以就是属于一二三，但是这个所谓的短长就是它 它的就是渐变下来， 嗯， 所以就是会形成一种就是尖尖的脸那种感觉。 嗯， 好， 老师，那我要提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短长长这个画侧影的秘籍，它是只需要刷一下，然后用这个刷子一体这样刷下来吗？ 就是首先你蘸完这个侧影，然后压一下，一般其实有的人说甩，其实我更愿意把它压到这个铺里面去，这刷里面去，然后就是先大力的刷三下，刷完之后，然后再用这里揉完之后，再给它修一下， 简单的修一下， 对， 整体的感觉。 因为其实正日常跟我们就是拍片还不一样，拍片可能你灯光要更猛一些，一打可能你脸很多东西都没了，但是其实如果你要见朋友或者去上班或者就出去的话，更就是更主要的还是比较自然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好， 现在小雨的就是哪半边，哪右边的脸吧，右边的脸现在已经修完了。哎，可以正过来，可以大概看一下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和刚才。哎，会，我觉得会比你的左半边脸要小。哎， 真的吗？ 真的，真的要。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今天下了节目要去，首先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买侧影了。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有一些人就是说，比如像可能我画完就是这个暗影，我要画这个过渡，但其实我自己很少啊，因为我看可能刚刚看到我直接用手去就晕一下这样子， 晕一下，嗯， 要不然的话你就得带两个刷子，嗯，因为如果你用完这个深色的再来用这个浅色的，其实弄完整个脸就很脏， 有点花是吗？ 对， 我明白， 对对对， 明白，明白。 好，然后 所以刚才我们雅哲老师的秘诀，尤其是画侧影的秘诀， 口诀， 口诀， 短长长， 短长长， 就是一二三，就是短长长。 对，从你的颧骨到你的整个的下颚骨， 因为你 这一块， 你我还没你这个，因为小雨这个呢，就是跟我的区别在哪？你看。我的侧脸跟他的侧脸，人家是有多明显的轮廓，你看我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一般像 老师，我觉得您可能稍微减重减一点，你就轮廓都出来了呀。 对， 我觉得我星期二应该来做做运动。 对， 所以就是比如像我或者一些男生，其实大家其实修容，像我刚刚说的一二三这个，忽略了什么呢？就是这个沟的位置， 嗯， 就是这里，大家都很少去刷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下巴的位置， 嗯， 所以会让大家一看啊，哦，这里怎么像一梦刚刚说的，哎，那这里 多出了一块肉，哎， 多出了一块肉，所以其实这个位置也要刷，嗯，也要刷。还有就是比如像这个位置， 嗯，哪一个位置？ 它的就是唇下， 唇下面，首先是用暗影先打一下是吗？ 对， 然后再用。 太细致了呀，如果要是今天雅哲老师不来，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知道这些。 我也不知道，我们 但是可能还有一个你们觉得哇，原来这个位置也会有人画，就是比如像鼻，我打完之后其实这个鼻沟 也需要打， 对，就是这个位置。 嗯，好，现在打的全部都是暗影是吗？ 暗影，对对对。 好， 所以这样看来感觉还是粉质的要更方便一些，因为如果高质的话是不是要在上蜜粉之前就要涂好？ 对， 因为我自己我不擦蜜粉的，嗯，因为擦完蜜粉我可能觉得我真的是戴了面具， 就是 我因为本身我自己不太 肤质的问题， 对，肤质的问题，而且我自己可能很少化妆，男生来说的话，那所以我可能就擦完东西就会有点，我用那个纸巾压完之后，我直接就上那个膏状的了，这样子。 嗯，明白。好，那接下来是画哪里？ 还有就是 ，OK， 是画鼻影。 鼻影，那鼻影呢？大家就很多时候其实就是画这个眼窝的位置，像这鼻翼的位置会比较少。但是其实小雨这个还好，也不用说特殊的。 对，他的鼻子很高了。 对对对。 OK， 嗯， 一般就是画完之后拿手稍微沾一沾， 我会就习惯性的去压一下，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像眉的这个位置， 嗯， 就看 起来，就是，主要是眉骨，就相当于有眉骨一样的， 对，会深一点点， 立体一些。OK， 好。之后我们要画哪一步呢？ 然后就是比如像我觉得这个是。 嗯， 最省钱的整容方法。 好， 其实这个方法呢，是我姨她化妆，其实就是以前呢，啊，十几年前就是拿那种就是白的散粉搓，就是一条画下来的那个。但是人家真的是确实鼻梁很高，所以后面我就发现，哎，我就用那个遮瑕， 遮瑕， 对， 遮瑕，嗯， 一点一点，你看我都不是一刷下来的， 嗯， 其实我是。 点状。 点状式。 哦，浅色遮瑕也是可以代替高光的。 对。 对对，浅色遮瑕是可以代替高光的。好。好，现在然后再给它抹匀一些是吗？ 往下拉。 嗯。哇，小雨等一下，你就是迪丽热巴的鼻子。 那简直太激动了呀。 好。OK。哦，这个是在他的鼻尖上面再点一些是吗？好， 鼻尖还会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像有的人鼻尖的位置就会干，然后像这种的话，你就要用按压的形式，不能用拖，一拖的话，就是那个皮就会出来。 我的鼻子就有的时候会起皮，对。OK， 现在是进行了一大半了是吗？啊，小雨的鼻子高啦，真的是。 那其实我只画半边脸嘛， 对，只画了半边脸，稍微可以再正一些，对这个镜头，对 ，OK， 哎，整个的这个 其实能看得出来吧？ 嗯，看，就是我能看出来的，因为可能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光有一点点太强了，对，但是我觉得和左半边脸的效果确实有一些明显的区别。现在是要画， 是有区别。就是那个、 等一下，哎，等一下，小雨，我们拍照你就可以感受到了。 好。 另半边。 今天拍照不用修图 呀。 OK， 我们来试，再把小雨的另外一边。OK， 我们再总结一下，在老师画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还有其实人的两边脸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大的。 你看，比如像小雨的这边脸就是稍微会宽一点，但是你这边就是瘦很少， 窄一些。 对，所以可能你这个为什么就是我？ 哦，这就是为什么我拍照的时候自己也喜欢站在左边。 对，会有。 我也是，可能就是因为两 边 脸都会有一点不对称，对不对？ 对。每一个人都是的。 其实眉毛也是，就是两条眉毛你怎么画都不可能画得一模一样的。 对。 但是我发现就是有些技术性的东西，就是你越去纠结，就是越能发现很多就是小的一些东西出来。 嗯。好。短长长我们记住 了。对，短长 长。 所以它的这个勾，如果你拍片的话，你只画你这个勾就显得很就那种欧美大模一样。 画这儿就可以了。 对，就刷下来不是正。 好。 日常生活的话就是用这个短长长。 对，然后我也不建议你就是比如像可能就是刷很多。 嗯， 那平时出门的话下面这儿建议我自己刷吗？ 刷一下。因为这个你还好，但是一般的话就是比如像我们这不刷的话就真的有。 我下面就有肉。 或者你是需要的。 对。 你 对我 更需要，但是你应该也需要的。那他其实不需要，因为其实我刚刚就摸着他的整个轮廓很明显。 啊，小雨。羡慕死了。 真的很羡慕。我刚刚看他走出去的时候我说这身材。真的是第一次见， 没 真的太好了。 我们是这个是北京小何穗， 何穗可能也没有你这身材。 那不可能， 何穗 不要 还是会有你这样的身材。好的，大家好的，大家还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还有就是关注我们的易直播深度合作的平台，搜索“活力982”。然后呢，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呢，就是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种草了没？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如何打造立体感的妆容？那最重要的一步呢就是修容。现在我们的雅哲老师还有我们的小雨呢坐在表演区，我们的雅哲老师正在为小雨修容。小雨可以正过来点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效果。马上就要修完了， 嗯，现在老师正在帮我鼻翼下方的位置做一点点遮瑕， 嗯。 老师刚才简直看不下去我了呀，他说你竟然一点也没有遮瑕。 看你的眼睛没有遮瑕， 说是没有遮瑕的情况下，然后还说小颖真的好美哦， 没 有遮瑕的。 我怎么突然这句话觉得感觉自己好假， 很假。 看上面 小雨有什么瑕要遮的吗？ 有，其实我脸上瑕疵还是挺多的，因为我会有黑眼圈，我也有黑眼圈的。嗯，对。 好啊，可是我觉得平时如果出门要画这么多步的话，我不要出门了，我能画一天。 我可能下个星期的时候会尝试一下。 下周一尝试，然后周五出门是吗？ 不是，我需要等到我的那个买到好用的侧影之后，我可能想尝试一下。 其实侧影的话可以用老师用的这一盘修容的， 因为这一款好像还是挺大众，而且还挺火 的。老师呢，你刚刚给我做的这个修容的妆容，是没有只有鼻翼的部分用浅色的遮瑕来进行了高光的处理，其他部分在于我的脸型是没有用高光的，对不对？ 我刚刚发现你的额头其实也需要，但是因为我这个没有，我其实应该拿你那个。 好，可以把我的那一盘高光拿过来。 OK， 这个是一个腮红盘，它也。 你的高光放在你的袋子里是吗？ 这个是一个腮红盘，所以它上面的这一块浅浅的颜色是可以做高光的吗？好像不太行， 不太行， 有点深。 来， 对，我那边有一个高光，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一下。 嗯， 像这一款是很红，但是我会觉得它太闪了，不太平时不太知道要怎么来使用。老师，你觉得像这个颜色是？ 它是高 粉状， 粉状的， 粉状是粉状的。 哦，你是压过的？ 它是被摔过的。 刚才在节目的开头已经说了，这一款很昂贵的高光被小雨给摔了。 其实高光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在日常来说，我们不需要打那么重。其实像我，比如像刚刚用那个遮， 其实就 OK 了。 对，我刚刚其实鼻梁的位置，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额头的位置，还有下巴的位置，其实我用的基本就是那个 遮瑕 。那比如像它的这个眶骨的位置，我可能就稍微的 扫一下， 对， 颧骨的位置。那这样的话会和腮红会有冲突吗？ 不会，因为你的像这个打完，其实气色稍微就会好很多。但是比如像你说的，你觉得如果我鼻梁其实可以在 鼻梁上面再打一点点， 对， 对，然后下巴，哇哦，我觉得整体这个上镜的效果非常的好。 你别说，其实。这个昂贵的这个高光其实出来效果还挺好看的， 当然很好看，因为它很昂贵，贵有贵的道理。 我回去要开始使用起来了。 好的，小 雨被老师摔了一下，可能会变得更粉碎。 好，那小雨可以面对我们的镜头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我再给你上一下我的 好 腮红。 其实就是它这个 上面的这个浅色的颜色有什么用呢？ 上面的浅色的 它其实是金色， 嗯， 所以。你可以这两个混在一起用， 就是叠加的用， 就是玫瑰金吗？ 对，玫瑰金。 好，现在打的这个地方是下眼窝的那个地方是吧？ 对，因为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大家遮瑕有时候遮不好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腮红打在这个位置。 嗯， 其实它能盖取很多的。 嗯，好。 今天这期节目可以说是咱们美妆板块开设以来我最开心的一周了。 我也是， 真的非常开心，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 好， 感觉学到了很多干货。 是的，学到了很多的干货。好，小雨可以正对我们的镜头，基本上是结束了吧，老师？ 基本 小雨的这个打造， 嗯 ，OK。哎，跟刚才的整体的效果真的不太一样， 感觉我变成了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呀， 很好看。小雨，我们换位置好吗？ 很开心，好。所以现在我要回去了，然后雅哲老师可能还要在这儿再等候一下一梦，然后我把一梦换过来。 好 ，OK， 好的。好的，我来到了表演区内。 嗯。现在一梦已经做到了表演区，然后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梦今天的妆容呢。 眉毛也应该剪一下了吧？ 是的，是该剪了。 一梦今天的妆容呢，基本上没怎么化，因为她本身素颜就很美，她可能只是自己打了一个很浅的底，对不对？对，嗯，一点点睫毛，对，什么都没有化，她就是这样天生丽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一下视频直播进行收听和收看，同时呢在新浪微博上和一直播平台都可以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那现在我想听雅哲老师讲一下，像一梦这种真的是天生丽质素颜就很美的脸，你要来怎么样给她进行一个修饰？ 其实一梦是那种就是真的有一点点的其实镜头真的看不出来，但是我肉眼看其实它算是有一点点的 baby face。 所以就是你们刚刚的区别就是在哪呢？就是我说的比如像我们刷这个侧影一二三， 嗯， 但是我会习惯把这里也刷了，你看 意思就是我有第四步 有一 有那么一点点。 所以第四步是针对于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下巴上有肉肉的人群。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比如像可能我觉得像活动啊，像比如像可能你挺重视这个场合或这个活动的话、嗯、我觉得像这些位置你还是打一下，因为比如像有时候你跟人家可能聊天，或者就是比如像你在这种场合的话，你不知道周边有什么人看到你，你不是只是拿着正脸去对着人家，所以你可能全身你都得武装起来、嗯、这样子。 OK， 那现在就开始吧。 那我们试用这个吧。 嗯哼，好。那我刚才小雨用的是粉状的修容，那接下来我用的就是这个膏状的吧。 膏状， 好吧， 膏状、 嗯、膏状的。 OK， 然后膏状的就是因为其实它有好几个颜色，但是我自己本身用的就是这个深色的，因为本身皮肤比较黑、嗯、所以我给一梦用的就是那个浅色的、这个、 对，因为它本身皮肤非常白， 很白，真的就是 白到发光的那种， 豆腐 像豆腐一样， 白里透红。 好，老师这个形容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 像豆腐 真的很白哦，白白，白到像豆腐一样白。 然后它其实真的很方便，就是用拧、嗯、拧的。那我其实买这个真的是为了贪方便，就是我把比如像你刚刚给你做的这些位置，我全部都是用一支搞定。 很棒，一支就可以搞定。今天在我们刚刚的环节当中， 现在其实就是那比如像一， 嗯哼， 啊，这样可能看的就清楚了。 清楚吗？小雨在镜头 很清楚，现在也是一个短长长的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就是跟刚才粉状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好奇，就是膏状的涂上去要怎么把它晕染开呢？ 涂上之后，涂上之后，然后就用你的手指把它推开。 哦，手指推开就好了。 然后这个膏状其实就是我觉得还好，就是它也还挺柔和的， 嗯，晕染度还不错，不会说推成一团。 我发现是什么呢，它有一点点的油质， 嗯。所以老师你在一梦的脸上涂开这个的时候，它的就是它的肤质是完全可以接受膏状的对吗？ 它可以，因为其实很服帖， 嗯， 但是我的皮肤还是比较偏干的，对， 嗯，这个位置，所以其实可能有的我觉得是局部性的一些东西，像我其实比如像这块我就很干、嗯、是缺水度是啊，那个保湿度只有20%，但其实正常男生是应该有50% 哦， 所以是很干。 那像这种如果要是手残党的话，需不需要用一些海绵的这种小工具来辅助一下，还是用手指就完全够用了？ 我觉得用手指是最方便的， 嗯、最 因为我现在可能是给他弄，我的那个手是可能位置是不一样的。但是比如像我自己，我换完之后我就直接这样刷下来，嗯、其实就 OK。 OK。一梦也可以侧过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刚刚我们雅哲老师已经帮他把右半边的脸涂上了阴影。虽然我们直播间里面的灯光非常强，可是我从镜头里面还是明显看得出来他这边脸变得立体了很多。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找到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了。 OK， 现在要画另一边。 嗯，然后刚刚雅哲老师帮我和一梦做修容的区别就是给我用的是粉状的，然后呢给一梦用的是膏状的。但是粉状和膏状的修容产品在用的时候都有一个口诀，就是短长长。 其实就是这样，从耳朵这个位置一直顺下来。还有其实就是大家会忽略的，就是画侧影会忽略的一个地方，我忘了告诉大家。 所以被会忽略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其实忽略的位置就是这一块，我们都没有管它的，只是这个位置。 哦，就是和脖子连接的地方。 对，所以这如果 这 里下去了，这里其实就膨胀的嘛，你明白我意思吗？ 哦， 所以我自己有时候会把这里都画了。 哇哦，很不容易耶。平时出门要，所以老师你平时在出门的时候每天都会这样吗？还是只是在有重要活动的时候？ 重要活动。其实我平时在家就是四角裤、光脚，然后背心这样子。 那你不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呀？ 嗯，出去的时候。 现在一梦的另外一边脸

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北京时间的18:32，也进入到了今天我们潮流梦工厂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依然是小雨。那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非常专业的化妆老师雅哲老师。他现在正和一梦在我们的表演区给大家进行这个修容的妆容。然后刚刚我们广告时段，我看他们进行的非常顺利，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对不 对？ 对， 我们现在这个妆容已经 OK 了。 OK， 所以老师也可以讲解一下，给一梦的脸上做了哪些调整呢？ 那其实我给一梦的就是因为他的其实这两边会比较宽一点点，所以我给他用那个粉状的再刷了一点点，其实就代替了那个发际线粉。对对对。然后另外的就是还有就是因为今天一梦他没有化妆，就是纯天然的就是那个素颜来，所以我就又利用了小雨的那个腮红旁，然后单眼影给他画了一点点眼睛的位置。 哦，那个金色的可以当眼睛？ 不是，我用红色的来画，然后金色的我用在了这个眼窝的眼圈的位置。 是金色的用在眼圈的 眼袋的位置，就是当腮红。把金色当腮红，然后红色当眼影，这样子。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些东西你就可以一物多用。这样。那另外的就是，给一梦就是这个 颧骨 的位置，还有就是他的下巴的下颚的位置，就是给他加了一点点的暗影。这样 子老师一定要提，一直在说要把一梦下巴的位置加一点暗影。 但是一梦其实刚刚一抬头他一点肉都没有， 看不出来，他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对，但是你看，比如其实我侧脸你就能看得到这个位置。所以我平时其实用了一个特别丑的方法，就是比如像这样子，然后把这里画一点点，画完之后其实你在自拍的时候其实就会没有。 这就是自欺欺人是吗？ 而且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大家其实每天不是 PS 就是美图嘛，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我可以省去了好多就是这个 P 图的时间， 真的很棒。所以现在一梦你们两个也可以回来了，回到我们 的 直播区。 好的。 也同时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来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来收听收看了。 好的，我回来了。这个等一下我们照相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效果会很明显的。 对，今天这期节目真的非常受用，因为其实之前我跟一梦，我们两个号称自己是美妆小达人，但也只是有很多美妆产品，但是关于它怎么样使用，能把你的脸修饰得更加线条，修饰得更加完美，然后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窍门，我们其实是完全一窍不通的。 对， 然后今天也是通过雅哲老师来到现场，确实跟我们说了一些非常实用的修容的小诀窍，比如那个短长长我就记住了呀。 我也记住了， 我可能会一辈子都用这个方式呀。 对，我们都会这样子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我和小雨，像我们这样的女生可能很多。 对， 就是可能知道的产品会很多。 对， 但是有的时候它到底是怎么用的效果会更好，这样的情况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这个宗旨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到底应该怎么用。 对，而且平时在今天这期节目之前，我确实是觉得说女生正常我普通出门吃个饭或者干点什么事没有必要来修容，但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确实还是有必要的。而且其实你掌握好了方法之后，它并不需要花费你很长的时间。 是， 对， 其实甚至你在车上都可以做这几 对 这些。 对，其实很快就可以让你整个的妆容都变得更加精致和立体，还是非常需要的。所以以后的节目当中，你们看到我一定都是有修容过的哟。 很精致。 对，因为 有一次给小雨推荐完腮红之后，他就一直在画腮红了，真的就开始狂买腮红。 我是一个听劝的女孩子。 对，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关于整容的一个小话题。嗯，就是在马伊琍的一次采访的当中，她怒怼整容脸，她觉得现在中国的整个的审美的趋势究竟是被什么带跑偏了呢？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阵呢是艺考大潮，嗯，很多的艺考生都分别去参加艺考啊。我们知道艺考真的是美女如云，帅哥如云啊。但是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艺考生也就是高三吧，这样的一个年龄， 17岁左右， 17、18岁左右的一个年龄。然而现在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年龄的孩子呢，就开始接触整容。而马伊琍呢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同时呢今年她也很有幸的就是被母校邀请去参加这个当评委，当艺考的评委。这个时候她就是看到艺考生的时候，她就会怒怼艺考生，就是很多整容脸。她说其实她不介意整容，她说但除非你可以整的我看不出来，但是大部分她都看得出来，都不自然，都不好看。 但是其实像但是你说整人这个东西，我觉得谁都想把好的一面，其实我以前也不是说反感，就是， 老师我想先提问一个问题，你现在平时月脸无数嘛，因为化妆师，所以是不是任何人只要动了任何地方，你都只要你帮他化妆，你一定可以看出端倪，对不对？ 其实大概能看出来，但是就是以前就是可能刚刚开始这个风潮的时候，我自己不是说自己的感受，其实我是有点不太喜欢。但是我发现就是其实我有个朋友说了一句，他说就是谁都想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去呈现给大家去看，我觉得是可以，但是不要太过就 OK。就是可能像你看像韩国，其实父母都会给小孩攒钱攒到18岁的时候去让他们去整这样子。对， 好，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审美还是有点千篇一律的，大家都喜欢那种就像尖尖的脸啊，就是大眼睛啊或者高鼻梁啊这样子的，是确实是很好看的。但是我上次也是看一个是《演员的诞生》里面吧，然后刘天池老师他就说整容的孩子是不会收的，也不会要的。他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嘛，表演老师。 但是换一个角度想，可能有些人他真的非常有才华，但他就是在长相上面欠缺那么一点点。那如果 push 一下，就把他的五官变得更立体一些，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也许他真的就是人生会变得不一样啊。 是，但是可能大部分的人可能更喜欢那种天然的美吧，就是天然。 太苛刻了呀！你不但要美，还必须得是天然的美。 其实我就是天然的。 天然一点的，他们可能更注重一些内在的一些东西，更注重自己的一种自信吧。你像，其实很多演员也是一些女演员啊，包括男演员吧，他们更注重自己的外表打扮之后，可能更加忽略自己的一些演技方面的一些提升了。 内在的东西， 对，内在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少了一些。如果你过度注重外表美的话，可能会丢失一些你内在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内在的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相反，我觉得如果你想让自己好看一些的话，其实没有什么毛病，只要经常看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种草的美，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吧。 对，就是我个人也是认为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自己变美，其实是现在不仅仅局限于女生了， 男生 其实平时就像刚刚我们教大家修容方法，男生其实平时有就自己会修容或者会画一些眉毛，其实很正常。 现在甚至就是比如像做脸洗脸清洁这一块，其实以前男生也特别排斥的，男生是排斥我到一个地方去做 SPA 这一块， 对， 但是现在其实很普遍。 很普遍，因为这没有什么可丢脸的。 大家现在其实越来越重视这个 生活的 品质啊，对对对，精致这一块。 对 对。 所以你追求自己的美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说不要过度 的。 包括我觉得有一些医美的手段，比如说激光啊，我觉得都是 OK。然后，而且换一个角度说，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个女生她去削了骨或者做了很大的整形手术，只要是因为是她自己的选择，所以别其实周围的人没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他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自己也是承受了 了非常大的 痛 苦。好，虽然我不是很了解具体到底是痛苦成什么样， 我听过， 但是 我们看过一个视频的， 对，很可怕。 看我真的不敢看，因为我有点晕血。嗯、但是就是我听过一个化妆师。他现在确实也做得挺好，人家也确实，你想一个男生哦，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三十多岁，但看上去像二十多岁、嗯、我那时候二十多岁看上去像三十多岁，就是我们的区别。 邓老师，你这样的脸就会青春永驻呀， 你知道啊，有可能。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区别是在哪，他一天可以花四个小时在洗手间，就是啊，比如像上午那两个小时做什么呢，洗澡敷面膜，然后他就会做那个脸部按摩。 哦，就会用一些美容仪器。 他是大整 吗？不是，他以人家是坚持了十年，就是用手部按摩。嗯， 用手按摩脸，每天一共四个小时。 每天就是晚上的时候洗澡也是，就是这个时间嘛。 哇， 就是早上晚上这样子，他就是反正早上跟晚上没，但是他确实也就是最早期就是去削过骨的，然后他说我为了好看，就是真的就是一个人进去，然后就是虽然打了麻醉药还听到那种嘎嘎嘎的声音，我听完其实挺恐怖的。但是像他说的，他说我为了什么，其实我自己选择，然后我付出了，我觉得就是他选择了就 OK 了。 他勇于承认呀， 对， 没有遮遮掩掩。 他我这个听的都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嗯哼，他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没有， 我觉得真的没有。 哎，但我有听说过一种说法，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在某医院咨询过这个事情，后来因为觉得可怕，所以没有去做。嗯、他说当时是，如果你想做这个削骨的话，医院会帮你整个脸做一个那种骨骼的模型出来，然后呢，说骨骼也是有记忆的，所以如果你很不幸的话，可能在五到八年或者是几年之后，它可能还会再就是 长出来， 会恢复一点点，但不会彻底长回来。 对， 嗯， 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就是它那个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我觉得确实是。 所以老师，你说你有削骨，那个削骨的朋友，他以前是非常夸张的那种宽脸。 他以前是夸张的宽脸，然后也龅牙的那种，然后就。他弄完就真的是精致了，整个人就是舒服， 改头换面是吗？也算， 就是有一点真的就是、嗯、当时人家就是其实是为了事业，当时他说我这个样子我怎么做造型师，就对我们造型师行业来说，我就觉得哇也好痛苦啊，就这样子。 就是自己身为一个造型师，也希望自己的造型能够更加洋气时尚一点、嗯、 所以我以前去化妆我都穿着拖鞋，然后现在就算了，我穿双鞋吧。 现在一看就是造型师。 哇，你现在真的 拖鞋也非常的 时尚。我以前是那种就是很随意，我觉得你要找我就找，我不找我就算，就是我就有这么多料这样子。但是我发现其实是对场合不太尊重、嗯、这样子，所以现在比如像出去可能稍微会倒腾一下的。 嗯嗯， 对，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然后长得本身没有整容之前长得非常美，底子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呢，她当时接触这个事情是因为交了一个男朋友，她、嗯、男朋友就说你为什么这么丑，说 我啊，那这样的男朋友可以扔掉。 对啊， 对，我觉得可以扔掉。 她交了一个男朋友说你必须要去整容，如果你不整容的话你就配不上我，如果你不整容你就不要卸妆。当时已经夸张到他不让那个女生睡觉的时候把美瞳摘掉，也不让她把假睫毛摘掉。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其实我应该事先准备一下图片，这个女生真的长得很好看，就是卸了妆也是完全 OK 的。对，然后呢她男朋友就一直跟她反复跟她强调说你必须要去整容，不然你以后可怎么混。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大概就20、21岁左右，就很大。 现在看起来也是20多岁左右、啊。 他现在18岁啊， 我说多了， 现在已经快30了呀。然后呢，那个女生就是当时大概是6、7年前吧，然后她当时就是听了这个男朋友当时这个男朋友的话，她就真的去整容了。 结果 还让我去陪他，但是他做的都是一些打针，然后就是比如说把鼻子垫高啊，或者是各种， 属于是微调。 对， 微调其实我觉得还好。 但是重点是他打完了这个鼻子之后，其实也很吓人，因为我在门口等完他出来之后，就感觉整个女孩子变得鼻青脸肿，像被人揍了一顿。 嗯、 哦， 对， 对， 因为针， 他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然后呢，他就回到家，过了几天恢复之后，跟男朋友见面，男朋友说：“你这个鼻子整得太丑了呀。”去给我溶解，然后他又到了医院去打溶解针、 oh、my God， 很可怕，就整个是在毁自己。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 say goodbye 了， 对，就是走向了一个 很极端的一个点，你 明 白吗？ 明白。 但是他们分手之后，这个女生因为心里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她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一定要变得更美，于是她就走上了一条非常不归的整容道路。 不归的整容， 她就会 越整越多了， 越整越多 之 后，然 后 开始填充一些假体、嗯、开始什么嘴唇上也打东西，就是整个全脸都动 了。她其实就把就是流行什么就弄什么， 对，已经夸张到说不管这个东西适不适合她的脸型。因为我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还是想跟大家强调说，其实你去做这个事情不丢人，你不用羞于承认， 对， 没关系，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但是你一定要适度并且了解它的一些后遗症。因为有一些事情是，比如说我开了一个眼角，那我可能其他地方就不对称了，我还需要去调其他的部位， 对，它会不停的再去， 对，这个东西是一个无底洞的， 对，是的， 对，而且 其实就像纹身一样会上瘾。 对，是的， 是有可能会有一点吧， 就很可怕、嗯、所以还是跟大家讲说千万不要追求这种过度整容。然后最后那个女生已经严重到连胸部啊，然后腿部 身体了，就也蔓延到 全 身、啊、全 身全部都动过，很夸张。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还是要自己每一个人突出的一个特点的、嗯、不管，我觉得是你的自信也是一种美，你的善良可能也是一种美，温柔也是一种美，包括你自身的一些才华也是一种美、 嗯、 所以美是一个很丰富的事情，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外表的皮囊。 对、嗯、而且我觉得现在化妆的手段这么丰富，像今天 对、啊、 老师教完我的修容之后、 啊、 我觉得天哪，真的很受用。所以关注我 们 每周， 其实就是天生丽质，我只是小加了一笔而已。 没有 了， 老师都很会讲话，所以关注我们每周六种草了没这个环节，也是可以帮助大家来变美。 哎，没错，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间已经马上就要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也感谢我们的雅哲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 非常的感谢雅哲老师， 希望雅哲老师经常过来做客、哦、教一些我们美妆之类的 知识。在不久之后，如果大家一直关注我们节目，在不久的之后的两周之内吧，我可能就会邀请雅哲老师到我们的健身板块。 哎， 请大家来做一做运动，然后到时 那可能看到我一身油。 那也可以请大家关注一下，看看我们雅哲老师，他今天可是在节目当中立下了 flag， 说他要减肥了。 是的， 所以在后续我们会在减肥方面持续的关注他，希望可以帮助他减肥成功。 好，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我们下周再见，拜 拜。 拜 拜，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